飞碟联播网，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六都市长今天齐聚行政院会，高雄市长韩国瑜会后没有受访，透过高雄市新闻局发布新闻稿，强调他在会中向行政院表达了3点意见，会后也向行政院提出红蓝绿灯补助项目清单，希望未来中央地方密切合作。韩国瑜指出，他在院会中表达，首先重大讯息，例如防疫还有公共安全，希望建立畅通紧急联系管道。其次，高雄市目前急需建设经费，包括了大林埔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捷运黄线、冈山路段延伸线、捷运延伸林园，都是市民殷切期盼的项目，急需中央经费协助。最后，希望中央重视补助高雄市的项目。会后也向行政院提出了红蓝绿灯补助项目清单说明，绿灯项目请求中央尽快给予急需拨款补助，其余的蓝红灯项目将与行政院后续再行研议。行政院今天举行新任县市长就职之后第一次的院会，相较于高雄市长韩国瑜向中央争取补助，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反映了地方建设需求，台北市长柯文哲却是全程2个钟头都没发言。台北市府副发言人柯玉安转述，柯市长早上完全没有发言，只和新任首长简单握手寒暄。柯玉安指出，柯文哲旁边坐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两人没有多交谈，只简单问候。至于有没有和韩国瑜多聊几句，柯玉安说今天就是开会，没有多谈，同样也是寒暄，也没有提到柯韩会的内容。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在行政院会提议，为了改善台中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台中火力发电厂最老旧、功率最差的4号机组，明年应该全年停机，也请经济部、环保署就空污议题和台中市政府沟通。行政院长赖清德同意沟通空污议题，但是中火4号机组停机有待讨论。台中市政府指出，今年大林电厂、通宵电厂都有新机组投入发电，台电在电力调度上更有弹性，中火各机组发电状况必须重新检讨。中火10部机组分批商转，1到4号机组最老旧，台电已经发包近80亿推动中火空污防治，1号机组已经完成了空气品质控制系统更新工程，2到3号机组正在更新，但是最旧又还没更新的4号机组目前还在运转，建议明年停机。新南向国际产学专班衍生许多争议，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中午通过了临时提案，要求教育部启动紧急措施，协助学生脱离中介控制，同时尊重学生的意愿，协助转学。国民党立委柯志恩今天亮出印尼当地报纸，上头显示中介业者打着台湾6所大学新南向专班的名义招生，实际来台却成了剥削劳工的学工。教育新南向利益良善，但实施有些仓促，没有配套善尽把关，衍生许多流弊。许多学校仰赖中介招生，来台教学品质和工作环境不好，影响台湾的高教声誉。中介公司疑似还有黑道背景，很多学生敢怒不敢言。教育委员会中午通过临时提案，要求教育部立刻指派专员到涉案学校调查，同时尊重学生意愿，协助转学，脱离中介控制。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62点，涨幅1.72%，来到9641点，成交金额813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783点，涨幅4.05%，21,10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03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24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5点，733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点，256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7点，涨幅1.92%，最新价位3069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宜兰地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都有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一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照片字界都写得很好了，怎么还是没人跟我聊天？交友软体怎么都在以貌取人呢？ 哎，你声音这么好听，推荐你使用 Goodnight 语音交友 APP， 一对一真人即时配对，免费电话聊天，无聊睡前找人哈拉聊八卦，拿起手机搜寻语音交友，立刻下载 Goodnight 晚安 APP。 有人在吗？ 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绮贞已经登场， 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2月31号起要带给你的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把新郎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乐园。出门受的考验，回家得到慰藉。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艾怡良。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下午的2:09，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这个丑小鸭，有没有勾起你的儿时回忆呢？为什么今天一开始用童谣开场？而且丑小鸭不够，还要再来第二发的丑小鸭。之前呢，旺福发行了小旺福，他们在之前呢就有一首丑小鸭。 什么东西都不怕，只怕冻伤啊，脑袋会搬家，变成芦苇呀。丑小鸭的声音，别以为它叫你呀。各位朋友啊，鸭的原始鸭不是天鹅啊，鸭的声音 报讯：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上午10点，一名22岁重庆女子于奉节县长江大桥跳江。由于当时天寒地冻，她身着羽绒服，没想到因为羽绒服太厚，沉不下去，漂浮30分钟后被民警救起，身体没有大碍。而这名欲轻生的女子上岸的第一句话就是：“ 水太冷，不敢啦。” 丑小鸭的声音，别以为在叫你。 自杀不能解决难题，求助才是最好的路，求救请打1995，要救救我。尽管呢这个跳江女子为事件的主轴，但中国的网友看到新闻后都非常的好奇，究竟女子所穿的羽绒衣是什么牌子，从大桥上跳下竟然没办法沉下去，还会浮在水面上30分钟。 白手白白头， 知道你的羽绒衣里面的羽绒是鸭毛还是鹅毛吗？ 我们一起来起唱和快乐乐悠悠，挥挥手 要理由。快乐并不需要理由。 不管是鸭毛还是鹅毛，要记住，快乐并不需要理由。你只要打开飞碟联播网，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给你快乐。跳江女子呢，除了跳这首歌之外，有一首跳是更适合她的歌，那就是阿妹张惠妹的《跳进来》。你记得一开始怎么唱的吗？为何为何既然穿了羽绒衣，为何为何你还要跳江，会浮起来的好吗？2:19，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女神玛丽有电视的录影工作，所以今天2小时我在这里陪伴着你。I wanna live right. 10살 꼬맹이가 꿈꿔왔었던 멋진 영웅 만화 주제가를 불러왔었던 그때로 돌아가고 파는 감고 소리쳐. 하지만 변한 건 없지. 현실은 그대로. 누가 나를 막아도 나의 갈 길을 간다고. 난 답답했던 그대로 돌아가 하얀 백지가 탔던 내 자신과 내면에 그 만남이 또 다른 나를 깨웠네 자폭나게 무대 폴라 모두 다 놀라게 좀 like 조가 그대로 돌아가 수련가 방주석 자리에 박혀있던 트램펄린을 꺼내 그 넓은 공터 뛰놀아 처음 한 번에 메고 화내 모두가 질듯했던 너와 순수했던 꿈들로 날 수 놓아 어른이 되고 싶던 내 어린 날은 내일이 기쁨으로 가득 찼어 So can I be the one just can I be the one that I stop 我的存在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生命中曾有过你。我只期待那样热烈爱着的感受，不会随着时间消失。Forever young。 走吧，我依然还是那个他，被永恬的去爱着。 我的全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一起好好珍藏爱人的方式。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八周年，八周年，义大世界八周年啦！ 一定要大肆狂欢庆祝！12月7号到明年1月13号，在义大世界 Outlet Mall 消费满2888就抽 Skoda 汽车，带你放旅行。消费满额再送你住义大饭店。 义大世界八周年庆，不但可以享受购物、玩乐、住宿的乐趣，还有更多优惠惊喜等着你。来逛个3天2夜都不成问题。 我们在义大等你哦。 有你陪伴。 有你，因为是你，因为我只喜欢你。 去平凡也会仿佛回忆，有你陪伴的日子里。 谢谢陶晶莹专辑《人生的好》，因为有你。 只要能拥有你，与你一起平凡也能留下痕迹，因为有你。我的态度是真态自如， 管他水清腻不腻。我的人生尽力就精彩，陶晶莹最新单曲《四个漫画》。谢谢陶晶莹专辑，数位平台已经全面上架。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Why stylish? I am. It is what it is. Why as? 내가하면유행 Pink is the new black. Why stylish? I am. It is what it is. Why as? 내가하면유행 Pink is the new black. Talking about style, vessel. Stop talking about fashion. 누가진짜 real trendsetter? Iconic on pink panther. Sensation, sensation. 알려줄게와다시와 sensation. Pink dread and yellow nation. Welcome to the new generation. Respect OG, sluggish youngins. Fucking lonely. I got OE, South and North B. Common country. 이젠통일도아니야먼일진짜로진심이야혼도일본말을썼다고넌또깔생각부터하겠지존도밑에밑에랭킹좋지못도내작품에대해그냥오해하길제발이해하려하지마 Please don't understand me Please just stand next to me 같은데봐야지 Right 우린지금살고있어21세기아니우리살고있는매일이새시대지 Retro 트렌드를커피처럼 mix 느낌잘알고있어그래이새끼 Stylist 없이도 stylish yeah. I just drop out of college man Freshman 보다 fresh 하게할일을해호흡달리는 래퍼들은 probably dead 난잘몰라뭐가좋고나빠그냥느낌나는건 Pink is the new black. 하지만멋있대 Pink is the new black. Pink is the new black. Pink is the new black. Why stylish? I am. It is what it is. Why ask? 내가하면유행 Pink is the new black.Why stylish? I am. It is what it is. Why ask? Pink 이러는주탄 Pink is the new black.Pink is the new black. Uber, Kala, Ori, the key, the loser. Rooster, Mata, Foos, Real, Foos, Nah. The guy, I got eats more dirty, but it's stock. Shh. I got another true tie, true guy with the key tie, dirty shoe style. True tie, and the blue guy, shit, the goodbye, cool vibes. The Kimi no Kokoro, you cry. Woo! Draw more lies on me. この人生なら SOV. Auction, なら反面教師でもマネする気づいた自我を追い。何も持ってなくても、何でも集まるよ。Rap しかできなくても、ほらここにはなんでもあるよ。Why stylish I am? だってナチュラルに海岸誰もできないことやっちゃうからよく見てるよ怖いがん。ここまで来れないやつだけど、言っても俺には届かないよ。見えないところでぐちぐち言うならお前も何か作ってるどう。Hey, let's love my pain, pain. Yes, my pain is fame, fame. 怖がないで。アップロサイチョケイチネオネタミモエガオミカイチャルフライスマイルスマイル I just smile man I just do my thing man So shut your mouth and do your thing man Love you Why stylish? I am It is what it is Why ask? 내가하면유행 Pink is the new blackWhy stylish? I am. It is what it is. Why ask? 내가하면유행 Pink is the new. Me love, me love. Oh, damn, me love you so. What's it gonna be? My drink is pink. Yeah. Me love, me love. Oh, damn, me love you so. What's it gonna be? My drink is pink. Too. 时间刚好来到2点半，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熟悉的旋律，小时候听到，小时候看到的《顽皮豹》，你记得《顽皮豹》是什么颜色的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Pink is the New Black》，《顽皮豹》是粉红色的。 I'm just trying to be the one who changes that for you. Man, it's 2018, no one loves you for you. I'm just trying to be the one who changes that for you. don't gotta change things, you're more than okay. You're so different from them, girl. Why do you wanna be the same? I know, cause it's 2018, no one loves you for you. But can you let me be the one who might change that for you?Things I see in you. It'll still be 2018, but we'll both love you for you. Don't listen to them and don't listen to me. No, no, no, no. We are not the ones you should try to please. I find myself with you, so find yourself with meNeed you to believe in you like I believe.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Show you the way so you don't stray far away from your lane. Cause it's 2018, no one loves you for you. But can you let me be the one who changes that for you?2018, no one loves you for you. I'm just trying to be the one who changes that for you. If the world won't change for us, w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Cause there's no changing us, and we'll show the world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今年呢是2018年的12月27号2018倒数计时剩下四天，那接着下来就是2019年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2018 2018，没有人爱你成为你，那2019你愿不愿意改变呢？不是为了别人改变，而是为了自己而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很多人都在许新年愿望，但必须要说，就随着年岁增长，你会发现愿望好像也不用许，因为就是许了如果不去做，那也只是白许，只是一直让自己失望的自己而已。所以如果你要许愿的话，请答应自己，你一定要去做到。 陪你过假日，你想要出门走走，我想说下次，但天气实在不错，不忍心看到你失望落寞，所以我暂时放下纸跟笔 Say sure let's go。 一到了外头，我全身湿透，河边的臭小孩都像是恶魔，对我比着666。我小时候都玩666，他们都玩 Pokemon Go。 Welcome to the jungle， 在都市丛林里小心别犯错，不过抽了根烟没那么严重，有些人犯法不犯罪，让经典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水。我只想你陪我去散散心，可是你却面无表情，说还有事情，我真的不懂你。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座城市，发觉彼此身上从没见过的样子，可是你不是我真的已尝试。 为了你我已经尝试在假日跟你一起去逛过早市，但夜猫族不擅长在白天办事，那场子没人惹事，但我受够那些张三李四。 My lover lover lover don't say no， I just wanna have home， I don't feel so well， I don't like people， 最好是来看我们演唱会就好，其他时间勿扰，脑袋空空也装不下这城市中每张鸡巴的面孔。 I gotta go I gotta go，我要回家写歌，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可以看书啊。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对啊，应该是忘了。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我只想你陪我去散散心，可是你却面无表情，说还有事情，我真的不懂你。 我以为我们可以 一起探索这座城市，发觉彼此身上从没见过的样子，可是你不是我真的已尝试。 距离2019还剩四天，但距离四天的连假只剩下两天。四天的连假打算如何度过呢？听到的歌曲来自Leo王跟9M88的合作，陪你过假日。陪你过假日，在飞碟联播网24小时，我们没有假日，我们都会一直有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节目陪伴着你的。 It's been a week from hell. I lost my job at Five Guys. My girl just kicked me out. She says I'm lame. Maybe she's got a point. Who gets the sack from Five Guys? She thinks I'm so incapable of change. But I can cut down on my speed. Give you what you need. Take time to make time. Girl, I can stop procrastinating. A little more prepared. Show you that I care. I'll love you, I swear, girl. But tell me if I wasn't broke, would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me like you said you do? Oh yeah. Tell me what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the only thing I need is to be loved. Starting out my seventh day of self-assertion, parading in my Calvins with no shame. Good Lord, I sit and think to myself, I'm in the low. But look around and see no one to blame. Maybe I can cut down on my sleep, give you what you need. Take time and make time. I can stop procrastinating. Whoa, whoa, whoa, whoa. Be a little more prepared, show you that I care. I'll love you, I swear, girl. But tell me if I wasn't broke, would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me like you say you do? Oh yeah, tell me what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the only thing I need is to be loved. Like you said you do, yeah. Tell me what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the only thing I need is to be loved by you. Oh, 感情会走不下去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时候呢，有些男生呢，像接下来这几首歌，刚刚听到这首歌叫 Broke， 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已经变得有点走火入魔，开始你知道，变成转换成仇女，你知道，仇视女性。你会离开我，是不是说穿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或是你会离开我，是不是说穿了，就是因为我不是外国人之类的？这首歌来自宇宙人。2:40，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穿高跟鞋，我讨厌你画的眼线，我讨厌。 间，我讨厌你贴近我的背，我讨厌你离开酒杯的嘴，我讨厌你假装在听音乐，我讨厌你假装看不见，我讨厌你讨厌我讨厌你讨厌我。 感情走不下去，或是你一直交不到女朋友，然后你去仇视另外一个性别人，绝对是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的，你只会越来越交不到女朋友而已。交不到女友的原因不在于你没有钱，不在于你是不是外国人，不在于你的身高，就是那一些的外在条件其实都不是关键，最主要的关键在于一个核心，你有没有认知到，就是你缺乏吸引力。That's all. 심이었던게많아하지만내노래가다너에대해썼던건아니야너에게다시만나자는것도후회하는것도너관련한것도아니야내가지금슬픈거맞아착각은자유겠지만어그건절대로아니야 待てね 剑歌经 在这个想念的季节你会想起了谁 一直到爱人我头最惊爱我心头茫茫茫脚步荡荡荡不知影要从啥你的名伊的梦我笑好 熊熊雄心已来这首歌在没有太多乐器渲染下诚恳表现一位歌手该有的本色爵士乐融入加快节奏的森巴曲风仿佛在爵士酒吧里唱着一首怀念过往爱人的歌曲 今夜为何熊熊雄心已来有对的最后期待是好是歹看天的安排今后我袂孤单太今夜为何熊熊想起依赖有对的最后关怀 黄子佼的 Life and Life 唯一台语歌曲抒情推荐熊熊想起依赖 想你到今夜为止最后一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金银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星期三星期三今天星期三 星期三干嘛这么开心啊 当然1月1号到3月31号每周三来台塑福茂全国西油等加油站汽油加满25公升出上原优惠再折扣25元 台塑石油酒家熊安心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诺贝尔的解释已经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I've been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nFalling off, I had angels in both arms Cameras exposing my heart And I've seen so-called friends fade away When parties end, they're shallow and phony They really don't know me at all And now I open doorsThat were locked for me before And I'm not scared to cry anymore I like to sing in the rain And be out of key I can Scars that remind us not to define who we are. And now I open doors that were locked for me before. And I'm not scared to cry anymore. I like to sing in the rain and be out of key. Myself, I don't need to be. I know I'm not perfect. Don't know if I'll ever be. I can laugh at myself when my jokes are lame. I can fall on my face. I'll get up again. I know I'm not perfect. Don't know if I'll ever be. It's perfect for me. What's perfect for you? 对你来说的完美，什么什么事情，什么发生什么事，面对什么人，怎么样的一天，对你来说是完美的呢？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城市诗人 Daniel Powder， Perfect for me。 现在的时间是2:54，这个小时最后要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来自于白安最近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新歌叫做《离开后》。那下个小时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非常非常可爱的女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一样她也是最近发行的新专辑，她是谁呢？下个小时揭晓。 我还笑着说，那你还是要带我回家。你开着一辆车，不说我也懂你的心，找一世想为我的地方，有些空空荡荡，毫无成想，无尽牵挂。找到你要的宽阔，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是我给不了向往的自由。离开后的你在哪过？希望是收留了你的寂寞，每当你疲倦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我脸上的笑容？忘记你就像忘记我最喜欢的知己，想念时的情绪像划破天际的流星。你给过我勇气，漫长岁月中你是我最放不下的过去，尽管你我早已有太多距离。最想念的人啊，离开后的你在哪过？希望你找到你要的宽阔，我知道是我太懦弱，是我没说出留下你的理由。收留了你的寂寞，每当你疲倦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我脸上的笑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我是张志宁，我在尼泊尔看见儿童营养不良、被迫童婚、无法就学等困难。随着海拔上升，我却在最高的地方看见台湾爱心点亮的笑容。每月700元，邀您加入资助儿童计划，一起把丰盛带进最贫乏的地方。详情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打02-2175-1995。 听说啊，今年年终好像 double 哎， 那肯定是我们 IT 部门年初导入云端后，替公司省下大量的建制跟人力成本啦。 是哦，那希望明年用云端帮公司省更多， 选择在地云端服务，就找数位通国际混合云专家， 全年无休，及时技术支援，协助企业线上移转不中断，轻松备份备援。 IT Coast Down， 快拨数位通国际0800-880-668，0800-880-668。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恋爱，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警察专科学校校内100名学生感染 A 型流感，校方唯恐疫情扩大，今天开始1、2年级学生停止训练，全校超过4000名学生即刻返家休养观察。防范非洲猪瘟疫情，行政院长赖清德连续2天杠上了云林县长张立善。今天他在行政院会上说，防止非洲猪瘟此刻还不宜全面禁止厨余养猪。赖清德强调，厨余烹煮90度以上1个小时也能达到科学上的安全范围，否则某县市现在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各县市群起效尤，厨余如果处理不当也会衍生新的问题。赖清德举例，台中市一天厨余300吨卖到云林嘉义南投，如果云林嘉义南投都禁止厨余养猪，台中市的厨余处理就会极为辛苦，不知弃置于何处。防疫固然必须严阵以待，但是不必草木皆兵，防疫视同作战，必须尊重中央应变中心的指挥，各县市情况也可以提出来讨论，拟好好的对策执行，切勿地方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影响整体防疫。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延烧，全台最多养猪场的云林县第一个宣布禁止厨余养猪，行政院长赖清德却建议各县市首长尊重农委会指挥。时代力量立委高露引用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中质疑，显然中央跟地方防疫角度不同。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认为，厨余处理得有配套，好比说以厨余养猪的养猪户得有时间调试，另外厨余得有去处，否则就会乱丢，而且没有办法掌握，疫情可能扩散，反倒不利防疫。李退之说明，厨余分为2大来源，家务厨余还有事业厨余。以云林县来说，厨余养猪相对来得低，大约50000头。其他更关心的是更都会的形态，例如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这些厨余更让人忧虑，没有办法立刻完全禁止。云林县禁止厨余养猪不见得防疫强度较强，厨余没有适当去处，一流到其他县市就是负面影响，禁止厨余养猪还是需要农委会、经济部和环保署跨部会研议。高雄市查理布朗咖啡厅旗舰店吹熄灯号，风靡全球的花生漫画2015年4月1号开设全台第一间查理布朗咖啡厅，全球史努比迷在开幕期间还得在门口排队超过2个钟头，不过临近汉神巨蛋购物广场的旗舰店已经关店。

无奈，绕着原地打转。 不能姑息，3:11，让我们掌声欢迎严正兰。 Hello， 马克好，大家好，我是严正兰。 耶耶耶，好，这张专辑呢，其实我必须要说，那个多元性有点吓到我，就每一首歌真的很不一样哎、欸。 嗯，真的10首歌10种不一样的风格。 对，然后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可能会走那种，要么就是很悲情的小女生恋爱情事的路线，就专辑可能后半段一些 告白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可是后来听到唱片公司的主打歌出来的时候，竟然是姑息。然后我想说，哦，对，这可能也是一个方向，就是要走那种就是你开开心心、鬼灵精怪、给人家可爱的感觉。然后一开始我还想说，唱片公司就是要把严正兰包成这个样子，严正兰真的愿意吗？然后我就打开来看那个词曲创作，嗯，是你自己。 对，很多人说怎么唱片公司让他唱这个歌， 对对， 到底谁写的？ 对对对， 他说，哎，他自己写。 对，是你自己写。那你当初写起来就是这样可爱的感觉吗？还是编曲有把它变得更可爱了？ 其实那时候就是吉他自弹自唱，然后就弹一些很简单的有趣的和弦这样子，然后我也只是就是写好玩的歌、嗯、因为我会写一些很白痴的歌、 嗯、 然后这是其中一首，然后我也很惊讶它竟然是我的专辑里面收的歌，还变成了主打， 还变主打。对对，所以你平常会就是做这种我们要怎么讲，就是比较直白跟可爱点说法，就是白痴歌，就是会做说些 什么被蚊子咬的时候写的歌啊、或者是有一次听到 Joseph Lin 电台的那个声音、然后我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也写了一首歌。 哇，你为 Joseph Lin 写了一首歌？ 我还要给他。 天哪、啊，里面在唱什么？ 现在想想我有点不礼貌，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那时候 想想有点不礼貌。 因为 我还给唱给他听，然后那个内容就是说我在听他的声音的时候，觉得他长得应该很像艾利克斯，因为他声音太像艾利克斯了， 就是那种 A B C 调调嘛。 对，然后后来就看他照片，发现因为也有其他人这样写，就说哇，是赵正平哎，然后我就把这个惊讶 传递给他。天哪、啊，那姑息这首歌啊，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因为后面还有做 double time 什么，就是其实编曲都非常的很特别。 他编这样我觉得非常精彩，我其实非常喜欢。对、 然后听到了姑息以后，我就想说，第一次听就哦，怎么哇、哦？为什么要这样对眼正蓝？就是为唱片公司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装可爱的感觉？ 对，可是后来听到第二次，真的不夸张，才第二次以后洗脑。哎、我今天整天都在唱姑息耶，今天整天因为知道你要来，所以我就整天都在唱就是姑息。哎、你那个时候写词的时候姑息，你到底在姑息什么？你不能姑息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碰到一个状态，我就是其实常常是那种、很害怕争执的人、然后想要表达什么意见，我常常会因为懦弱或什么不害怕 fighting， 然后我就会不讲。然后我就发现不对，这样事情会越演越烈， 对啊， 就是、很不 OK，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姑息我自己，也姑息养别人间。同时两间一直在养，所以不行。 所以这么可爱的歌，其实告诉自己要勇敢一些。 对，是这样的背景。 姑息，我们来听。最后这个打我呀笨蛋是对自己说，还是对就是你很就是愤怒想讲话那个人说？ 其实这个很像在唱歌当中就有一种一直在跟姑息这个怪物在对抗的感觉。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打我呀笨蛋，其实我自己脑袋想的是其实还蛮像姑息怪物在讲话。 是那一只姑息的怪物说、你想对抗我啊、 打我呀笨蛋。 了解。专辑的中间就是这几首歌我都非常的喜欢，包括从一开始的别瞎猜，然后找到了王希文，原本他要做电影配乐跟音乐剧，然后这次找到乐手也都是爵士底的乐手，包括方 Q 啊弹 bass， 然后之前八三幺的鼓手，他离开八三幺的原因是因为他要认真去打爵士。 OK， 对，然后对，所以就是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在前半段的时候就蛮惊艳的。那当然后来听到了韩立康，音乐圈赌神的编曲也是 矮冬姑息，也是韩立康。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精彩。来听听这首自由国度。这首自由国度在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这个故事跟矮冬姑息是蛮有连结的。那时候就是觉得说自己这很多时候是自己的问题，然后比如说在讲的是情绪勒索这个东西，但是会被勒索也是自己的问题。 哎呦，等一下，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个。再任你摆布 I will not be a stupid dream、就快到自由的国度，透明的枷锁你封神没有用，你的心目是什么你和我没有关系，前世 I need you 已过去 韩立康呢，在就是不管是刚刚这个自由国度跟那个 I Don't Gucci 里面的两首，就是用很多啾啾啾啾啾，他很喜欢用这些东西。 对，刚刚效果。 对，刚刚你说到说这些东西啊，这个自由国度在讲的是一种情绪勒索。 嗯。 然后你说到说，其实会被情绪勒索也是自己的问题。 是啊。 嗯。 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所以遇到了。哦，你不会去怪加害人，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勒索我？你反而是会先检讨一下自己说，说是我不够坚强，是我不够，是我心太软、 嗯， 是我害怕冲突，所以我才让你勒索我、 嗯。 所以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一味退让 啊，叹气。嗯，但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 嗯， 也越来越会。表达跟坚持自己的原则跟意见。 嗯嗯嗯，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啦。 是啊， 对，尤其最近，好，这个我们私底下讲，私底下讲。 是从头编织，又装饰而无。我想要告白的样子，是你清楚。我所有意识，不多不少的关键字，成为我们最爱的事。我不敢赤裸着坚持，太害怕你轻易地消失。 歌曲呢，也是你打开专辑，如果你还买实体 CD，或者是你现在用线上，不管是 Spotify、Apple Music 或是 KKBox， 你整张专辑听的话，第一首会听到它， 没错， 也是专辑的名称 《告白》。 对，想要向谁告白呢？这首歌在讲些什么呢？ 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收到黄建伟老师的 demo 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告白的概念，然后后面，我们有想要把这个东西衍生出更多种不同的告白，不想要告白只是在 情感上的 爱情。 嗯嗯嗯。 那我自己在写这个词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才真的写出现在的版本。 嗯， 中间其实写了四五个版本，甚至有推翻告白这个概念。嗯，那我觉得其实告白真的是你们常常，应该不是你们，因为我自己常常很多话想说，可是也不一定真的可以说得出来。 嗯， 很多时候可能碍于关系，或者是自己的情绪上面，或是很多的妹妹嘎嘎之类的吗？ 嗯， 但我觉得告白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对谁。 严正兰的告白这张专辑听下来，我们已经听到了好多次关于就是想说但说不出口的那一种感觉。 嗯，尤其这首歌特别是 真的哎，那你整张专辑其实这个概念专辑来着吧，就围绕在自己就是很多事情说不出口这样子，然后又是 push over 被人家就是被人家欺负这样子，难过这样子。在感情里面也是这样吗？ 我吗？ 嗯， 哎，我反而在感情里面 很做自己。 对 哦， 嗯，反而很勇敢，不管是要告白的时候， uh-huh, 或者是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要分手的时候，嗯，我反而这时候还蛮做自己。 哇，所以每个人那个点真的是很不一样哎。3:2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然后在现场是严正兰，也欢迎你大家。如果呢你想要跟严正兰聊聊天、说说话，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的话，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在 App 上面留下你的问题哦。当然，如果你想要打电话的话，也是欢迎的，02-2363-9955。劲歌金曲， 我和你看不到尽头，但是我不会逃走。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如果不失去理智，爱情要从何开始？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才可能一生一世。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嗨，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 横扫数位排行冠军，王心凌全新专辑《Cindy Loves to Sing》。在意追星强打大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一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嗯，金温暖 Daikin。 团圆年菜送礼必备，日方真传帮你串等等。 日方真传脆鱼精、北极贝米鸡买十送一特价中，还有超值满额赠品等着您。团圆年菜，公司送礼，拜年走春，一起吃好料过好年，有礼子更有面子。 现在上官网购买，满额再享超值赠品，买越多送越多。请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打0638422777。 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 社会科都吊车尾，啊就不喜欢背嘛。 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科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啊？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科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哎，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哎！哇 哦！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是哪首歌 一直住在你的心里，未曾遗忘。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一直陪伴着你的好声音。将每集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全新专辑12月21日暖心发行。 大家好，我是 Karen CC。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一些。飞的那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点29分，继续回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游戏，我是马克，在我对面就是严正兰。 Hello 马克好，大家好，我是严正兰。 带来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告白》，也是你的首张个人专辑。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这首张个人专辑里面10首歌，非常曲风非常的多元。嗯，然后也讲到了，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像前半部跟后半部，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很喜欢从刚刚严正兰自己也问我喜欢哪几首歌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譬如说别瞎猜啊，然后喜欢等一下会为你送上的那一首，也是很 bouncy 很 funk 感觉的歌曲。而现在这首歌呢，是我特别听了多次一点。 OK， 这首歌叫亲爱的你。这首歌呢，因为有一个 featuring， 有一个 feat 叫做房东的猫。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完了第一次以后，我就想说，猫呢？然后我就从头再就不行，我觉得我可能会漏掉它，它说不定只是一点点，它说不定只有一点点，所以我要重新听一下。然后后来又再听了第二次，我想说，会不会是 sample 它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种乐器？然后我就再听了第三次，后来想说不对。一定没有猫。好，房东的猫是一个独立乐团。 对。 然后那这首歌跟我们说说这首歌吧，不管是就是跟他们的合作，还有就是收歌的时候收到那个怎么会收到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一开始的是有别的样子的，它是我以前好像在26岁的时候写给我妈的一首歌。所以它其实是有别的曲。然后现在版本是少年配写的曲，然后词还是留我写给我妈妈的那个词。那个时候在写的时候，心情是就是听到我曾外祖母说，她觉得父母对小朋友的爱很像是可以把小朋友塞到眼睛里面，就算流眼泪都可以包容的那种。因为就比如说不是情人眼里是容不下一粒沙嘛，那父母的包容真的是很大。然后那时候我妈刚好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大舅公生病。然后我就写这首歌，然后还故意把灯光调得昏暗一点，然后唱给大家听。 哇，我是夜间 DJ， 就夜间 live 的 演唱，对，夜间自己 DJ 给他听的歌。然后后来唱片公司有看到这首歌，就觉得这个词其实也是可以涵盖很多不同的情感。因为确实在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搞不好是朋友，他对你的爱也是你常常会忽略，太习惯了。那就邀请到房东的猫，跟他们一起合作完成。 我们来听听这首《亲爱的你》。 曾忽略的 所以看看《告白》这张专辑里面，从一开始我们听到比较爵士风格的 Big Band， 然后听到了游戏音乐的I Don't 姑息，然后听到了刚刚这一首就是《亲爱的你》，就是比较你知道很单腻那种，很自腻，可以整个沉下去。 嗯， 然后文青热爱独立音乐。 嗯， 还有这一首歌曲，那个时候你就是。之前我在听焦哥讲，听焦哥分享，然后焦哥说这一个人就出现在每一个人的专辑里面，好像每一个人专辑里面一定要有他写的一首词才行。 对， 葛大为老师， 没错。 然后严正兰刚刚有跟我分享说，其实昨天有你的听友跟你分享，就这首歌，就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嗯嗯， 所以也是有大家熟悉的情歌。 是， 有什么？这首有什么是在讲什么呢？ 葛大为老师写的词，我一看就觉得，有什么？应该就是在写三角关系。就是我跟你之间有什么？但是我们在名分上面又没有真的有什么？ 就是好像有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 而且他有一句词，我觉得就是想要的，越明确，得到的越模糊。注定要错过的未来。 天哪！ 其实我觉得这句我在唱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好像不只是在 对啊，不只是在感情 关系， 对， 很多时候 在歌手生涯也是啊，对啊，我想要的很明确，说得到，怎么会是这？其实是用很多的地方， 对，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而且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过，就像你在念字或者在讲话的时候，你很容易让人家起鸡皮疙瘩，你很可怕。 我吗？ 对 ，Really？ 对，刚刚在讲就是妈妈还有曾祖母的故事的时候说，说就是父母的那个包容，就是可以把眼睛塞进去的时候，瞬间，刚刚也是，就是想要的越明确，得到越模。 哇，我开心， 好感人哦！天哪，你很适合去当那种说故事姐姐， 好， 很感动哎，那个声音 太好了， 演员就是不一样。 只要叹息能改变你。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就是想要对严正兰说说话，那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另外呢，就是严正兰有说哦，就是他目前的 calling 处女秀还没有被夺走，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 哦、 你想要当第一个的话，也可以在今天的飞碟联播网。你的宣传机会到什么时候啊？ 大概就到一月初 哦， 快结束了。 大家真是要把握机会， 快打给我， 因为现在真的很少人，大家都有声音恐惧症，然后不想要拿电话然后讲话。 好像是。 对啊，因为觉得可以用手机，可以用 App 做到的。 对。 何必要更？ 或是用 WhatsApp 那种像对讲机的感觉。 对，何必要更真实的面对？因为我不知道我说了嗨以后你会说什么的那种未知感。02-2363-9955，02-2363-9955，让我们一起夺走严正兰的第一次。还有人说，说玩很大的你好可爱哦！ 哇，谢谢。 你是为了游戏会不择手段的人吗？ 我真的是会很认真，我跟陈雨琦都超认真，想要赢。 哦，有人问啊，跨年会在哪儿？ 跨年今年会在嘉义，这是我第一次唱跨年唱。 哇哦！ 对啊， 准备好你的第一次，准备好被夺走了吗 ？OK， 我准备好了，有了吗？ 有了。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马克，你好，严正兰，你好。 Hello， 你是谁？ 哎，我是台北艾伦。 艾伦， 艾伦，你好。 你好， 艾伦，你想跟严正兰说什么？ 就我要跟他说，他第一次在那个河岸留言唱的时候，我有去听。 真的假的？ 真的，而且我手上还有那个，那是单曲吧？ 哇、wow, 哦， 那张 DVD，、oh, okay、 那个 CD， 天 哪 ，CD Very Year 那个。 谢谢你。 对，然后我就觉得你很可爱，后来又拍了很多很多的戏剧啊，我都很喜欢。 谢谢， 真的很可爱， 谢谢 这个小女生的样子很可爱，真的。 艾伦现在几岁？ 刚好 你不要说哦，那 你声音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因为我听起来说你不要24岁一直在说严正兰好可爱， 严正兰没有有点年纪 天啊，谢谢你特别打这通电话告诉我这个。 哎呀，我刚刚听到可以 call in， 我就拿着电话开始准备要播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艾伦，你现在几岁？不是几岁，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开车。 我、在开车当中，是不是？ 对对。 好的 ，Drive safe。 真的， 谢谢。 很开心， 你这俩加油， 我会加油， 加油， 谢谢你。希望有一天又可以再见到你，然后你要告诉我你是艾伦。 好，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哦， 接 call in， 你知道，就是会有一种这种不确定感，你不知道会是谁，然后可能很有可能打电话进来，然后而且他一开始会说马克好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有点紧张，想说糟糕，会不会只是为了想要夺走你第一次，然后其实根本不认识你的人呢？ 也有可能。 对，就后来还好是你的 fan 啊。刚刚他也提到了 Silly Silly， 我们就来听听 Silly Silly。所以这首歌算是最早让大家听到的其中之一吗？ 是，而且我好像真的从我有开始在 Live House 表演开始，每一场我都会唱这首歌。 哦，为什么？ 因为它是我16、17岁的时候就写的。嗯， 这算是你的。也算是第一次的创作那一种感觉， 第一个完整的歌曲，对 ，Silly Silly。 哗啦，泪水就像雨水落在你送我的卡片，爱我的字眼全被眼泪推翻，为你哭得我像个傻瓜。Silly Silly， 哭到脸花花。前那个开心的我跑到哪儿去了？而是离家去了，把他叫回来吧。这里不需要有微笑回。想你不能怪谁，过了300天你的脸还在我面前，你为什么不走，不放开我的手，让我自由。淅沥淅沥又哗啦哗啦，泪水就像雨水落在你送我的卡片，爱我的字眼全被眼泪推翻，为你哭得我像个傻瓜。 Silly Silly 哭得脸花花，从前那个开心的我跑到哪儿去了，就是离家去了，把他叫回来吧，这里不需要有雨小鬼，我会好好过，忘了他，忘了寂寞，不再为他等候，曾经说好的梦我自己走，在为他等候，曾经说好的梦我自己走。 刚刚我说到在专辑这个 曲序的排列方面，包括像是那个自由国度跟 I don't 孤息，那感觉起来好像是连在一起的。嗯，在专辑里面我听起来呢，就是跳差反差最大的可能就是从5跳到6这边，Silly Silly 到斑马线，嗯，对，然后整个又开心起来，又快乐了起来。宋之恩是谁呢？ 宋之恩他是一个叫做果实乐团的主唱，嗯，然后他自己创作了很多的歌，然后我觉得非常妙，因为我10首歌里面有7首是我的创作，但有3首是收录别人的作品， 没错。 然后 其中他就包括了2首， 对，他就包括了2首，而且据我所知他。 第一次被收歌就是被我收、 oh, 然后一收就收两首、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所以他之后看到你就会说郑兰我的摇钱树 没有没有，他自己可以是自己的摇钱树、他长得非常可爱，大家可以去 Google search 他、我觉得他很优秀。 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斑马线。今天跟严正兰说拜拜之前，严正兰还有什么样的岁末年终活动可以让我们参加的呢？ 哦，有12月29号的时候呢，高雄的朋友，对，我会到 Live Warehouse 跟你们见面，然后跨年的时候在嘉义的体育馆， 是， 也会跟大家一起跨年。 嗯， 那跨完年之后呢，1月5号台中的 Foro Cafe 会有一个比较小型的签唱会跟大家见面，欢迎大家可以来。 有最新最新的消息想要锁定的话，都要去哪里找你呢？ 严肃的严，中正的正，山峰蓝严正蓝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严肃的严，中正的正， 山峰蓝， 山峰蓝，好，可以去严正蓝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今天要谢谢严正蓝， 谢谢马克。

简单的笑话已足够，笑才知道不用求，幸福感觉却不休，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我画出了一个圆，将你们紧紧地包围，故事进行的瞬间温暖达到沸点，和自己对话让每晚都能安稳地睡，走进梦的森林，所有心愿就能实现。给青春一个晚安，让记忆都放慢，当你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 何启宏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蕴含无尽的情感，也蕴含齐柏林无限的追思。一千个晚安，让你安稳地结束一天。 晚安。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Go Unique Suzuki。Suzuki 玩色抢风头，再掀经典潮流。Switch Sport 新色限量登场，极致性能搭配角色魅力，抢先入主就趁现在。Suzuki。 我独坐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 《延禧攻略》主题曲《重圆》。 安以威《十分信》音乐风华唱片。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绮贞，请跟